嗱，我哋上一次系讲到希未人，记唔记得嗰啲希未人扮鬼扮马嚟揾以色列人嚟到同佢哋立约？因为佢哋知道神嘅话语话迦南嘅七族系要灭绝，而希未人就啱啱喺嗰七个族人嘅当中嘅其中一个。但佢哋亦都知道神嘅话语话比较住得远嘅迦南人、以色列人系可以同佢哋立约。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扮到自己是很远很远来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以色列人跟他们立完约之后就后悔不已，因为发觉他们原来不是那么远来，只是离开他们三日的路程，但是已经指着神的名来到跟他们立约，不能够反悔。我们今天见到就是第十章，讲到刚才说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洗德，他是听见以色列人已经是攻取了耶利哥城和埃城，而且又知道自己人希未人住在基片的地方，他们是反叛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他心想，哇，怎么办呢？约书亚记的十章二节说，因为基片是一座的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这么大的城个个都是勇士，都跟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一个个的迦南国都跟以色列人立约，怎么办？就算他们不跟以色列人立约，被约书亚逐一来到击破迦南各国攻击他们，都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到迦南人能够团结。他就联合了在到迦南地南边的五个阿摩利王一起来到攻打基片，因为基片反叛自己。基片人当然就是来找以色列人来到求救了。换着是我们的话，咦，同人立了约，发觉对方是使鬼诈来到是立约，虽然不能够悔约，喂，现在你们鬼打鬼啊，自己人打自己人，冇理由会出手噶。等你自相残杀啦，两败俱伤，我哋会咁谂噶。但系约书亚咧，佢冇咁做。佢为咗保护神嘅命，因为系用神嘅命嚟到立约，佢系愿意出兵嚟到系救基片。今日系要同大家讲信心。多谢阿 Winnie 同埋阿 Betty 头先同我哋拣选咗好多有关信心嘅诗歌。我哋见到约书亚因为佢为咗神嘅命嚟到系遵守诺言，嚟到系救基片，撒旦就要攻击约书亚。喺圣经入面有好多属灵嘅人物，好似阿伯拉罕、约瑟、大卫、但以理、保罗，他们都是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我们见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遇见有很多的挑战。要救基片、救希未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外和内的阻力。内部的阻力是什么？上一次讲到以色列人的会众已经是投诉了，已经是埋怨了，喂，这班首领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明明这班是敌人来的嘛，你怎么可以跟他立约呢？还是住得我们这么近的希未人，已经在这里埋怨，现在还说要去出兵救他们，哇，开玩笑，一定反对。在这外面的阻力又有什么？以前以色列人打无论是耶利哥城、艾城都是单打独斗，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来到是开战，现在呢突然间五个阿摩利王联手来到攻击，所以他们要跟五个国家来到是打仗。这个真是需要很多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因为敌众我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的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找住神的应许，这个是第一点。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会给我们他的应许。在经文说不要惧怕。其实攻打艾城和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同样是叫以色列人不要惧怕。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节和八章一节，今次是攻打南边的五个亚摩利王，下一次会同大家讲的十一章是攻打迦南地的北边。他攻打北边之前，神亦都是同约书亚说不要惧怕，在书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其实在圣经里面，不要惧怕这个应许最早出现是在书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是神叫亚伯兰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要有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受到信心的挑战，我们第一件事是要找住神的应许，是他叫我们不要惧怕。你说约书亚亚伯拉罕就好了，有神的应许叫他不要惧怕，我们哪里有神的应许啊？你说我们有没有神的应许啊？有，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给信徒的应许，问题就是我们不去读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去发掘来到是找神的应许。当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可以求问神，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应许。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教训，在雅各书的一章五节说，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可以去问那位口赐予人不斥责人的神。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去求问，但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应许，就要行出来。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做错事犯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到神的应许。第一次攻打艾城，他们没有问到神的应许，靠自己的能力。当他们同基遍人来到立约，他们亦都是没有求问神，所以当他们不求问神，他们就出现问题。我们很需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将神的旨意活出来，行出来。这个就是第二点。在约书亚记的十章九节，约书亚就中夜从吉格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有没有见到那些形容词非常之的生动？约书亚没有说，咦，是神的应许，自然会发生啦，使乜我去做啫？系嘛？好多嘅基督徒而家都会咁谂嘅。既然系神嘅应许，系神嘅旨意，就一定会发生噶啦。使乜我去做啊？但你睇下约书亚，佢冇咁样，佢系中夜从吉格去到基片，佢系蔓延咁临到敌人那里。吉格距离基片大概系二十五里嘅路程，讲远唔系远，但系佢哋唔系好似我哋咁揸车嘅。是要行路去到基遍这个地方，而第二日即刻就要同敌人争战，所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说，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哇，你说什么得救有功夫的吗？不是那些人说因信称义，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够得救的，为什么有功夫的？得救真的不是靠我们做什么的，不是靠我们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功夫，是靠信心。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有得救的功夫，来证明他就是得救的人。所以是事后，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得救，但是你真的得救的话，你一定有行为。经文跟住话，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得救了之后要将他的美意行出来，活出来。我们永远是与神来合作的，尽了我们自己所能来到做，其余的就留给神，神就会是帮助我们。我们如果留意的话， 约书亚是先愿意出兵，约书亚记的十章七节，然后神先至俾佢应许，叫佢不要惧怕。十章八节，有冇见到呢个次序啊？系佢先愿意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嗱，有人又会话啦：，哇，牧师你成日就系前言不对后语。啊，上一次先至讲完话，哎呀，你好有感动去做一件事，你千祈唔好啊，你唔好轻举妄动，你要等候神。你而家又话要立刻去做，边句系真啊？我上次的确是这样讲，当你不能够得到平静，你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有个感动去做，你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如果你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你就立刻要去做。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当约书亚行出神的旨意，当约书亚出兵的时候，耶和华就帮他来到攻打他的敌人，使到敌人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溃乱。约书亚就大大地追杀他的敌人，那些迦南人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跑，耶和华就降大冰雹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冰雹杀死的人是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是更加多。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在约书亚记里面一共有四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三章过约旦河。记不记得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是将约旦河水分开，这个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围绕着的城每日行一圈，如是六日都是这样，第七日行七圈，耶利哥城就倒塌了。第三和第四个神迹都是在说今日的经文第十章里面。第三个神迹就是冰雹只打在敌人的身上，这个是神迹。第四个神迹就是日头都停留住，这个就是第四个神迹。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神迹。但是在看神迹之前，我们先看看在幕后煽动迦南人来到攻打基遍的那一位是谁。经文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当时以色列人还未取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是属于迦南人，他们的王就叫做亚多尼洗德，意思就是公义之主。亚当尼就是 Adonai， 是主的意思。这个洗德呢就是公义的意思。他叫自己做公义之主。你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人这么阴险，在这幕后来到是聚集迦南人一起来到攻击以色列，还叫自己做公义之主。喂，像不像末世的那个敌基督啊？是予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的。在《启示录》的六章一至到二节，说他骑着白马，手中有弓无箭，头戴冠冕，是有权柄给他。什么叫做有弓无箭啊？就是他扮到自己好像公义之师，好像是和平使者一样。他跟以色列和很多国家来到立约，这个就是末世所发生的事。所以而家我哋见到呢个耶路撒冷王，佢系聚集列国嚟到攻打基遍，同埋末世敌基督会得聚集列国嚟到攻打以色列，你话系咪好相似？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喺约书亚去攻打耶利哥城同埋艾城，但系呢一个亚多尼洗德，佢所攻打嘅系边个啊？系希未人。是自己有，是自己打自己的。有人又会问了，哎呀牧师，你又说希未人是敌基督国的预长，现在亚多尼洗德来到是攻打希未，就变成是自己打自己人。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哪里讲到敌基督会打回自己人？我上一次讲过，敌基督的国很可能就是亚述国，就是在书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一节，讲了世上的七个国之后， 经文就话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嘅。喺个七个国入面有边个国家系先前有如今冇？系亚述国。嗱，好可能末世嘅敌基督嘅国就系亚述国死灰复燃。我上次同大家讲过，昔日亚述国嘅首都喺边度啊？巴比伦。我哋一齐嚟睇睇启示录嘅十七章十六节，你所看见的那十国与兽，必恨者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敌基督就是兽，兽就是敌基督，他会联合末世的十个国家，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人像的十只脚趾，半泥半铁的脚趾，就是罗马帝国的伸展出来的国家，联合埋十国会攻击淫妇。淫妇是谁啊？巴比伦。有没有见到啊？巴比伦和巴比伦所代表的假宗教，最初敌基督是靠住巴比伦来到得势，靠住这个假宗教来到得到势力，得到了势力之后是怎样啊？过桥抽办，反而去攻击巴比伦。有没有些像这个亚多尼洗德去攻打希美人？虽然攻打的目的不同，但是我们见到希美人真是敌基督国的一个影子，一个预像。我们见到在约书亚记的十章五节经文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片安营，攻打基片。他们是对住基片的地方来到是安营。在算末世的敌基督亦都会聚集列国来到攻打以色列，他们又在哪里安营啊？在算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末世敌基督会联合列国在哈米吉多顿来到集合。哈米吉多顿被拿破仑认为是世上最理想的一个战场。末世我们见到有三个鬼魔来到是煽动列国。在说末世所有的鬼魔都会被撒旦敌基督来到控制。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一节，为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更多。冰雹真的可以杀人。我未做牧师之前，我以前那份工成日要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开会。有一次去到 Colorado， 啱啱是有冰雹，哇，那些冰雹落下来好像个高尔夫球还大过高尔夫球。打落架车道呢，架车都会凹咗，打落个车个玻璃都会碎，揼落人嘅头度更加唔使讲，重伤甚至可能会死。但係末世呢，我哋见到同样有冰雹嘅审判，喺第七碗嘅审判，启示录嘅十六章二十一节，又有大雹子从天降在人嘅身上，每一个若重一他连得，为这薄子的灾极大，人就涉俗神。有个括弧写住一他连德是有几重啊？九十斤啊，一百磅啊。在这我们当中的姊妹有很多都是一百磅的，只有。哇，你个冰雹就是好像一个人这样揼落你的身上，不死都一身散啊。是吗？但你见到那班人仍然不悔改，继续在涉俗神，真的很奇怪。在说约伯记的三十八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神问约伯，他说你有没有入过我的雪库，有没有入过我的冰雹的仓库，有没有见到我的雪和冰雹是我留下来降灾和打仗用。 嗱，我相信约书亚记入边嘅冰雹同埋末世启示录嘅冰雹，都喺神嘅冰库入边，喺说佢嘅雪库入边。嗱，呢啲咁嘅冰雹只系打喺敌人嘅身上，绝对系一个神迹。神可以控制冰雹打去边个人嘅身上，就打去边个人嘅身上。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应该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知道在十灾里面的第三灾，昆虫之灾，在出埃及记的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哇，当降这个昆虫的灾，整个埃及都有昆虫，都有乌蝇，唯独歌山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就没有。所以这些昆虫都认人的，知道去哪里来到危害。第四灾呢，是动物的瘟疫。出埃及记的九章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啊，连瘟疫都可以拣选是埃及人的牲畜就有灾害，以色列人的全部是幸免。第九灾就更加有趣了，是黑暗之灾。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的家中有光。神连光都可以控制，他要光去哪就去哪，在以色列人的家有光，但是埃及人的家就漆黑一片。最后第十灾击杀长子就更加不用说了，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教训就是要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所有他们的长子得到幸免，埃及人呢，他们的长子是全部被击杀。所以我们见到神真的可以控制他的灾难，在哪个人的身上就在哪个人的身上。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六节，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好像末世的君王同样都会躲在洞穴里面。启示录的六章十五节，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同末世一模一样。约书亚记真是同启示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单只是第十章的这一场的战役。所以我说约书亚记就是启示录的预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启示录是怎样。于是约书亚就求神，为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主在亚雅伦谷。因为有太多的敌人要处理，约书亚不够时候，所以就求神可不可以令到太阳不要落山住，等我有多些的日光时间来到处理啊这些的敌人。如果我们注意的话，约书亚在这里以色列人的众人面前来到祷告，这个是一个公祷来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神会答应约书亚这个神迹？其实我们见到的话，是神先应许约书亚，神说我会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无一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或者无一人能够在你的面前逃跑。约书亚就说，既然是这样，神啊，你就使到日头停下来，我有多些时间来到追赶我的敌人。我们在说 California， 不单单我们 California， 美国很多的州都是三月和十月就会怎样改钟啊，是吧？ Daylight saving time， 希望得到多些的日光在日头。所以这个神迹在住以色列人身上，使到日头停止的这个神迹是什么？是神给以色列人的 daylight saving time， 但是只是那一天。在末世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留意， 创世纪的十六章八至到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无论末世是有冰雹的灾难，有日头烤人的灾难，那些人都不悔改，仍然亵渎神。我相信当年的迦南人被以色列人追杀都是一样。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真是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不可以是再重复究竟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果我重复的话，整篇道的时间都会用完，真的多得很紧要。我今天正想跟大家看看，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的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在《约书亚记》里面都有暗示给我们见到。首先是七印的审判，我刚才说第一印的审判是什么？敌基督出来骑着白马，有功无战，以和平的使者、公义之师来到跟很多的国家立约，包括以色列，是吧？希未人呢扮鬼扮马来到找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这个就是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呢也都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是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个格式。攻打耶利哥城是每日围绕城一次，是六日，第七日呢围绕耶利哥城七次，然后个城就会倒塌。这个格式和由六印去到七印这个格式是很相似，每一印的审判都是一个灾难，但是去到第七印呢是全部七号出来，所以七号是围绕城行七次，而之前只是行一次，每日是围绕一次，去到第七日是行七次，这个就是七号审判的格式。另外有一样很有趣，就是在说第七印发生之前有一片的寂静，就是说攻击耶利哥城头那六日全部都是很寂静不出声，去到第七日他们可以叫喊。如果你看回启示录的话，在第七印开始之前是有两刻的寂静，所以七号的审判也都在约书亚记里面给我们见到。还有就是今天所讲七碗的审判，在说启示录的十六章讲到敌基督是聚集列国在哈米吉多顿，讲到有日头烤人，讲到有冰雹的审判。在约书亚记呢，诸王聚集是对住基片的地方来到聚集，日头停留就是好像日头烤人一样，亦都有冰雹的审判。其实无论是约书亚记或者是启示录，都是有关征服应许之地。约书亚征服了应许之地，就分给十二支派，耶稣基督在这里末世修复了整个世界，就会同众圣徒来到一起来到掌权，是一模一样。我们现在要看看就是关于日头被停留的神迹的见解。这个日头被停留的神迹可以讲得是在树旧约来讲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一个神迹。不同的解经家、不同的神学家为了这个的神迹是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解经家怎样来解释这个神迹，我们就见到神在这些解经家的心目中是有几大。有些神学家会说这个根本不是神迹。为什么？他们会捉住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三节，或者是岂不是写在阿撒尔书上么？阿撒尔是什么？阿撒尔是正直的意思。阿撒尔书可能是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四节所讲的耶和华的战记，是要来专门记录战事。阿撒尔这个名字在撒母耳下的一章十八节， 嗱，根据撒母耳下嘅一章十九至到二十七节，我哋可以知道亚撒耳记系要嚟记载以色列人领袖嘅功绩，系一个诗歌集。嗱，呢啲嘅传道人，呢啲嘅解经家就会话：嗱，你睇下呢个系诗歌集嚟，所以入边所讲嘅呢个日头停留唔系神迹，系诗歌。嗱，其实正确嘅解释应该系，因为佢系神迹，所以佢系被记载喺诗歌集入边，而唔系话佢喺诗歌集入边，所以佢唔系神迹。嗱，佢哋亦都会系再解释，就系话唔单止经文有提到太阳，亦都有提到月亮。啊，佢哋话日头你会点会见到月亮啫？好明显就系诗歌啦。在诗歌入面有太阳和月亮的这个平衡对偶，是诗歌常见的。其实不是的，日头是会见到月亮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有时一边你见到太阳，另外那边你见到月亮，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光猛。所以日头月亮停住，我相信不是只是诗歌，是真实的事情来的。对于这些解经家，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他们时时就是贬低了圣经的神迹，他们时时会说神迹不重要，最重要是故事后面的那个教导，甚至他们会说这个历史的事迹有没有发生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后面那个真理。啊，这些就是这些神学家会这样说，但是其实他们解错经。神迹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已经见到堆了四堆石头做石头的记号。如果不是紧要的，神为什么要做石头的记号来到纪念这些事呢？而且在这经文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时时出现的，就是直到今日还在。这些石碑，这些这样的标记记号，到约书亚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仍然存在。神话你哋可以去睇下嘅，呢啲神迹系真嘅。嗱，另外约书亚记嘅十章十四节，今日嘅经文话：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嘅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嗱，若果系一个诗歌嘅话，点解神会讲呢句话啫？喺呢个之前、喺呢个之后都冇同样发生呢啲事。是很重要的，神很看重神迹。这些人就是贬低神迹，将圣经变为一部智慧书，这样来解释。但是有人可能会说，起码是神的智慧而已。但是如果这些神学家连圣经都解错，神话重要的神迹他们说不重要，他们说所谓的神的智慧是不是真的神的智慧呢？定是他们自己的智慧呢？世上有很多写作都是很好的写作来的。论语啊、三字经啊、还有四书五经啊，都很好的。但是是不是神的智慧呢？不是神的智慧。所以对于这些解经家要很小心。当他们说哎呀后面的真理，这些可能是人的智慧，我们要小心。除了他们说不是神迹，他们亦都有很多的解经家是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神迹。有一个人叫做 Colin Humphreys， 在2017年在说天文学与地球物理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在公元的1207年的10月30日是有一个日环食可以解释约书亚记里面的日头停留。问题就是约书亚起初为什么要叫神使到日头停下来？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日光嘛，是吧？我刚才还讲笑说是神给以色列人的 daylight saving time。 若果是日环食的话会发生什么事？黑暗，是吧？根本就 defeat 了个 purpose， 不是说约书亚想见到的后果。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日环食，亦都有好多人就係用其他嘅自然現象嚟到解釋。例如嗰日突然間有好多火山爆發，令到地球嘅自轉係慢咗甚至停咗落嚟。 又或者是有卫星或者火星太近地球，所以亦都是阻止地球的自转。其实我们不需要是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神迹。如果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还是不是神迹？不是神迹。我们不需要这样来解释。有可能神就是使到地球的自转停了，以致见到日头和月亮的这个转动都慢了。这个是绝对神是做得到。但是亦都有很多的科学家就会说，咦，你的地球突然间停止，大气层还会动的，会创造很多的暴风。咦，你的海水仍然会得翻腾，会是有很多的巨浪。好像你揸住杯水来到跑步，你突然间停低，你杯水是停了，但入面的水呢仍然向前可能会拨，是吧？他们就说这些这样的情形会是引致地壳变动、火山爆发，甚至是大地震。但是若果这位神能够阻止地球来到转的话，他有没有可能能够是防止这些灾难发生？一样能够，是吧？就是你的心目中的神是有多大，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见到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神迹和这个很相似，就是在《树列王纪下》的二十章和《以赛亚书》的第三十八章。记不记得希西家王是求神给他一个兆头，神就使到日光倒退十度，是吧？我相信是很相似的一个神迹，所以神是能够行神迹奇事。亦都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说在这欺骗的日头突然间长了，在这第二个国家突然间又多了黑暗，有很长的黑夜，好像没有人有记载。其实中国是有记载古代是有一个特别长的晚上，但是这个记载是不是很详细。但是另外我们都见到刚才我讲十灾在树埃及，第九灾记不记得啊？神可以令到埃及地到处是黑暗，令到以色列的地有光，是吗？所以如果神真的要做的，能不能够使到欺骗的日头特别长？一定能够做到，可能是甚至是一个局部的神迹，而不是全世界。所以我们绝对不需要是来到解释神迹，用科学用这些自然的现象，神迹就是神迹，没得解释。这个故事的结束，我们见到就是五个王他们躲藏了在树马基的大洞里面。于是约书亚就命人将马基大洞的洞口用几块的大石塞住了，等他们不能够逃跑，然后找人看住。他自己就去追杀敌人，追杀完了又回到这个洞，打开了这个洞，将五王领出来，处决了他们，将他们挂在树上，然后到夜晚又将他们的尸体摆回入去这个洞里面，将个洞口再次塞住。而那节的经文又出现了，到今日仍然存在，就是约书亚写约书亚记的时候，这五个王的尸体仍然在树这个洞穴里面。于是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攻打迦南南边的三地和高原，攻克了好几个城，杀了好几个王，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就是好像神吩咐他们一样。而经文在树约书亚记的十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三节说，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撒，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欺骗，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格营中。打胜了南边的诸王之后，以色列人就回到去自己的营地，回到去吉格。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重温一下今天跟大家是讲信心。 啊，我哋要有坚强嘅信心。第一，我哋系要行喺神嘅旨意里面。嗱，好多时当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第一句就会问 ：Why me？ 点解会系我啊？呢啲事情点会发生喺我嘅身上？但系其实我哋应该要问嘅问题系：我哋系咪行喺神嘅旨意入边？我哋系咪行喺神嘅应许入边？而唔系问 Why me？嗱，约书亚佢系好清楚知道自己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因为佢系要维护神嘅名。佢同希未人立咗约，佢就系遵守佢嘅诺言，嚟到系荣耀神嘅名。所以当佢行喺神嘅旨意入边，佢亦都立刻去出兵去救基遍。嗱，就系因为佢行喺神嘅旨意入边，神就俾佢有应许，叫佢不要惧怕。神已经将敌人是交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首先要找到神的旨意。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求问神，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当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应该要立刻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当我们知道他的方向，知道我们的方向是正确，我们就要立刻来到实行。我哋应该系将我哋所能够做嘅事嚟到系做，其他嘅就系交俾神。你谂下，约书亚能唔能够使到日头停落嚟？佢唔能够，但系佢能够出兵，佢能够行喺神嘅应许入边。啊，当佢系咁样做嗰件事，神就帮佢做佢自己做唔到嘅，佢系使到日头系停落嚟。所以当有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唔好问。点解啊 ？Why me？ 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问下自己系咪行喺神嘅应许里面？第二点就系我哋见到啊，约书亚唔单止行喺神嘅旨意里面，佢系不断咁样样同神嚟到交通。嗱，我哋见到啊，佢系不断咁样样同神有联络。我哋若果系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好多时候我哋会话：哎呀，太忙啦！我已经系做紧神嘅工作，我冇时候嚟到同神交通，我冇时候嚟到祷告。但系约书亚咧，佢通宵达旦，跑25里路去到基遍，第二日嚟到系开战同敌人，佢系好忙好忙，但系佢继续系同神嚟到交通。一方面神系安慰佢，叫佢唔好惧怕。敌人已经交在他的手里面。另外一方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又向神来到祈求，神啊，你可不可以使到日头停留，因为我不够时候。所以我们见到，真是一个属灵的人，当他们行在神的旨意，是会继续与神交通，来到是有默契。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记得神的作为。神叫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约书亚就调转头同以色列人话：你哋不要惧怕。喺约书亚记嘅10章25节，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要攻打嘅一切仇敌。约书亚话：你哋有冇见到神嘅作为？神以前怎样帮你们，现在神照样会帮你们来到对待我们的仇敌，你们不用怕，不要惧怕。当我们凭着信心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做了我们应该要做的事之后，神就会帮助我们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是要记得神以往帮过我们的作为。有好多人话：哎呀，我一世人都未见过神迹，我亦都未见过神喺我身上有咩作为。但系你睇下四周围嘅造物，神所创造嘅一切，你就知道我哋呢位神系有几伟大，佢嘅能力系有几大。当我哋系喺艰难入边，我哋要记得我哋呢位神系大能嘅神。当我们在水深火热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有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的报道家，他是一个中国人，他被誉为是中国的穆迪，他叫做王载。 嗱，呢位王在佢成日喺佢嘅台上高都有三节嘅经文摆喺度。第一节就系我哋今日嘅经文，约书亚记嘅十章十三节。第二节嘅经文就系列王纪下嘅六章六节。第三节嘅经文就系诗篇嘅四十八篇十四节。佢时时都提醒自己，嗰一位喺圣经入边能够令到日头系停落嚟，月亮止住嘅嗰位神，嗰一位能够使到斧头都飘喺水上高嘅神，佢亦都系永永远远我哋嘅神。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约书亚记嘅第十章，教我哋点样能够系增加我哋嘅信心。愿意我哋每个人都系，当事情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我哋首先就问自己，有冇行喺你嘅旨意入边？如果我哋唔明白你嘅旨意嘅话，我哋可以求问，我哋可以祷告。但系当我哋明白咗你嘅旨意，愿意我哋都能够好似约书亚咁，立刻系行出你嘅旨意，行喺你嘅应许嘅里边。当我哋信心系受到挑战，愿意我哋都系记得，你就是那位大能的神，你就是那位昔日使到日头停留，使到月亮止息，使到斧头都飘在水上的那一位神。你今日亦都是同样是我们的神，愿意我们都能够是依靠你的能力来到是做你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